妄语妄想感，真与佛菩萨感应。啊，妄与妖魔鬼怪感应。不一样，要放心，要大胆去做。啊，对佛要相信啊！我依照佛经上走。啊，纵然舍了生命，我也不怀疑，我也不改变，不退转。啊，我一定要做到底。越做，你就越有信心。啊，为什么？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越做你越欢喜。啊，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世尊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统统把它放下了。金刚经上有话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，我们统统舍了，何况世间法，世出世间法全舍掉了。为什么？专修净土，一门深入啊，这个法门我们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。啊，真正修真正干的人，三年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这个法门不难。啊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你相信它。这叫难信之法啊，成就是最容易的。你只真正相信，一点都不难。释迦当年在世，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，多次宣讲，不止一次。多次里面的意思就是难信的。如果很容易信，佛何必要多次呢？一次不就够了吗？啊，就是难信。啊，多次宣讲啊，显示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慈悲也。对众生的爱护啊，决定一生成就的法门，不厌其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啊，至少三次以上我们今天很糟糕的，出不了轮回的，佛菩萨看到心里很难过的，就是我们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为什么佛看得难过？这叫造轮回业。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你的愿望，但是你所作所为是天天不断在造轮回业。我看到这个人喜欢他，造轮回业； 我看到这个人这桩事情，讨厌他也造轮回业啊，起心动念就造轮回业，分别执着就是三善道三恶道啊，如何不造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超越轮回了，超越十法界了啊。为什么会造轮回业呢？以为这个假象是真的。如果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恭喜你，你的心平等了啊。你看到天堂虚妄的，看到地狱也是虚妄的，天堂跟地狱就平等了，这叫真修啊。这个道理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用在念佛往生上大利。为什么呢？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不生同居土，不生方便土，他直接生十宝庄严土，便宜占大了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平常功夫上呢，不动心，不被境界转，不要被这些虚幻的东西影响了啊，干扰了，不可以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还会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心不清净，还会受外面境界动摇，心不平等啊，对于境界还有执着，心地染污。这样念佛能不能生净土？不能生净土。你愿是愿生净土，但是你的行是造轮回业啊，行跟愿不相应啊，所以不会生净土，还是要受六道轮回的果报。你对于你所爱的有没有需求？对于讨厌的，你有没有不需求想？有啊，有就不行了。啊，你需求的头一个，身体健康，需不需求？财色名利，需不需求？对这个有需求，不行啊，你没放下。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一切需求的全放下了，包括身体健康也不放在心上，真健康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 你对这个身体里头没有这个需求跟不需求的想法的时候，身体所有细胞回归正常，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都好了。啊，最怕的是什么？他说你天天想他，天天想他就是天天养他，他不断在发展在膨胀，这个很麻烦啊。这个道理讲起来很深，我们身体是物质，物质从哪个？从心想生。我们天天想它就生它，不想它就不生它。啊，我们今天的身体很糟糕，我们天天想它，念念不忘，这个身就变成业障身。业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分别之处。啊，我们真正让你恢复像如来啊菩萨那样的健康，那样的自在，这念头放下了，不能有啊，这念头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。啊，世间人认为是正确的，佛菩萨认为是错误。啊，道是方法了，方法无量无边的。啊，经上常讲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不是定数，如果是定数，八万四千不多，它是表法的。啊，表什么？表无量无边，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成佛成菩萨的方法无量无边呢？这怎么回事情啊？你们明白了没有？懂了吗？两个字，放下嘛。无量无边的法，任何一个法，放下就成佛了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放下便是，放下起心动念便是佛，无论哪一方，放下就是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是菩萨，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是阿罗汉。看破是智慧，放下功夫啊。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啊，看破就是对于事实真相真正清楚了，真正搞明白懂了，那叫看破。我们对事实真相没看破，为什么？认为这个身体是真的，是自己啊，一天到晚对他关心得不得了，到最后呢去了三无道去了。为什么？ 贪念这个身体。啊，贪嗔痴三毒烦恼在哪里表现呢？对这个身体的保护爱护，贪嗔痴都在里头。不了解身是假的。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愚痴啊。啊，虚幻东西患得患失。错了，完全错了啊。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我们跟佛菩萨的见解相同。假的。随缘呢、啊？随缘得自在啊！不肯随缘，执着生烦恼啊！啊！所以张家大师看破放下了，这两句话讲绝了。啊，看破，决定放下。如果没有放下，他没有看破，他不是真看破。真看破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啊，千万不要没有看破，自己以为看破了，就怕这个。为什么？他不会再进步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用行来检验自己。我到底有没有欺辱？啊，没有欺辱，要努力，要再精进。啊，千万不能误会，误会你就不会精进，终止在这边，这真相得病，这个病没救。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你的智慧跟诸佛智慧相同，没有两样。你的大德大能跟佛也相同啊，你的相好光明跟佛也相同。啊，我们对佛这句话不敢相信。这一句话里头不晓得打了多少问号在里头。所以我们念了不得受用。佛的话是真的。如来是真语的。如来是如语的，我们要相信啊！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包括我在内，我有没有常常想着我本来是佛？想到自己本来是佛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惭愧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本来是佛的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那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关键的两个字，深信。那完全在深信，那不信就没法子啊！佛来教他都没用处，要真信呐、啊！我们现在不但没有深信，说实在讲，根本不信。这是人的为什么不信呢？我们与这些 里面所说的完全没放下。像是假象，像是幻象，啊，像不可得。为什么？通通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这个要做比喻来说，梦是很好的比喻，啊，梦中我们梦到很多人，梦中有自己。自己跟梦中所有的境界人事物全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，那心外没有梦，梦外没有心，做梦的时候心就变成梦境，整个梦境就是自己的心，那所以佛常常用梦境来做比喻啊，我们这个整个宇宙就是一场梦啊！现在我们这个梦是在六道轮回里头，这个梦醒过来还是一场梦，十法界的梦啊，十法界的梦醒过来，才算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？离苦得乐。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念头越少越好，妄念要少，杂念不能有啊。为什么呢？经题上这么清楚，清净平等觉，那是我们的真心。我们的妄念杂念多，跟这个相反，叫不能相应，所以念头越少越好啊，越少越容易求佛啊，所以学东西学一样，不要学两样啊，那一样也得会学，如果把它牢牢记在心里错了，完全错了啊！经我只管念，不要记在心上，记在心上心就染污了，念经心里头没有心，这叫妙啊！啊，随缘妙用啊！啊，心里有什么？有定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然后就自见其意，觉就是自见其意啊，到觉就成佛，就圆满了，就真正大圆满了。我们自己一定要反省了，我们从往昔界中就迷了，在六道轮回里头生生世世啊，弃本追末，本是什么？自信，忘掉了啊，末是什么？末是现象思想，在这上斤斤计较，啊，轮回大分，分为六道，每一道里头无量无边，啊，出生道我们看得更清楚，多少种类，哪一类我们都干过，啊，六道里头不管哪一道，不管哪一类，我们通通干过。啊，不管在哪一道里头，多起怨憎啊，有几时能够平心静气对人， 没有啊，都是怨恨，都是我对你错了啊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不就干这个吗？违背良心，违背正义，违背真理啊！言语害别人，行为害别人啊！念头不善，不就搞这些？啊，这就跟众生有缘了。成佛就会度他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过去对我好的要度他，过去对我有冤仇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还是要度他。现在明白了啊，深入经藏，这才觉悟了，才明白了，明白了不干了，改过自新啊。用什么抱怨呢？以德抱怨呢，决定没有怨恨啊，所以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于一切障碍甘心忍受，都无怨恨啊！别人回报我、羞辱我、障碍我、陷害我啊，决定是忍受，决定没有怨恨啊！当然不会有报复啊，心里怎么想呢？过去我这样对他，今天他对我，这个账一笔还掉了。啊，来生后世遇到了，那是好朋友了，怨恨没有了。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道业才能精进。这要懂啊！啊，决定不能有怨恨的，有怨恨，那你出不了轮回了。那为什么你要报复啊？我们想化解，不想报复。啊，永远不再有报复。啊，他就是把我杀了，我也很欢喜，感恩他。为什么呢？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我能不感恩吗？啊，对我来说，戒不戒罪，不戒罪。啊，他自己接罪，自己的人，他造杀业，造杀业是他有罪，在我这边没有罪。人要懂得，这真正懂得佛法，懂得因果啊，一了百了啊，得大自在啊，啊，得大法喜。你了解因果事实真相，得到了不会欢喜啊，失掉了是失掉也没事啊，也不会耿耿于怀，假的嘛，哪来的得失啊？连身体都得不到，都无法控制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！所以他心清净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，得到不生欢喜，失掉没有 怨恨，清净心现前，心是定的，啊，喜怒哀乐无动于衷，啊，得到没有欢喜，失去没有烦恼，啊，得失不放在心上。一个人能进入这个境界，吉凶祸福都没有了，这叫得大自在啊。啊，真正离苦得乐，啊，真正是佛家讲的解脱自在。啊，以这样的心态念阿弥陀佛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六根贪着六尘境界，这是凡夫啊。凡夫就是这么来的，六道轮回就这么样生起来的啊。六道十法界确确实实就像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做梦一样啊，做梦的经验我们大家都有，那个梦到底是真是假啊，梦醒之后啊，要仔细去关照，啊，梦是怎么来的？醒了以后他到哪里去了？然后啊，慢慢观察明白了，来无所从来，去呢也无所去向啊，这就完全是假的，他要有来处有去处，那是真的，来去都不可得了。佛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六道轮回，来比喻十法界，让我们从这个四相上醒过来了，明白过来了，知道这是假象啊，确确实实不可得。啊，真正明白之后，与一切现象可以随缘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随缘，决定不起心动念，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了不可得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真啊。所以于一切境界相里头， 再没有求这个念头，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个妄想。如果我们心里想求，真的能够得到，这个可以求啊，得不到啊，一场空啊。啊，我们求不到，声闻缘觉也求不到，诸佛菩萨也求不到。啊，为什么求不到？他知道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自性里面没有根尘，六根六尘没有，所以不可得。现象里面刹那生灭，当体皆空，求根尘也不可得。啊，只是个幻象而已。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把这个妄想断掉了，杂念消除了，心安了。什么叫安？没有妄想心安了，没有杂念心安了，有妄想有杂念的心不安了。啊，心不安是凡夫，心要安了，圣人。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一真法界，包括诸佛如来的十八图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包括华藏世界、密严世界、极乐世界都包括。啊，极乐世界的相能不能执着？不能。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间太长。啊，六道是个什么样子呢？给你用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六道是个火折了，好像这种大房子，大房子已经起火烧起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一块呢，还没烧到。啊，三恶道是已经烧起来了，三善道好像还没有烧到，但是很快就烧到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有生皆苦。六道众生执着身为自己，那这个身就得受苦了。啊，身是什么？身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相分， 我们执着相分里面的一点点，啊，执着这个身体以为是果，啊，苦乐谁承担呢？身来承担，心来承担，心有忧虑啊，身有苦乐。有身皆苦，三界同苦啊！只是苦乐有轻重不同啊！我们学了佛了，要想菩萨，菩萨明了通达事实真相啊，所以他把念头断掉了，他再没有需求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再不说话了，没有念头，哪来的言语啊？入定了，这个定的境界，我们不懂啊。我们只看到人面壁，闭着眼睛坐在那里，哦，这叫入定。啊，净宗是个特别法门，它是暗合道妙，所以你看不出来，你无法想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四相上看，修净土的人有求，明显的有求。啊，他求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求清净阿弥陀佛，能不能求到？能求到，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。他的求如不如法？如法。这个法是阿弥陀佛特别开的法，不是普通法，普通无量法门里头没有这一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也没有这一门，所以这个门古人叫门与大道，无量法门之外的一条成佛之道，它特别法门，只有这一条，没有第二条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我们通途的法门走不通啊，你自己认真去做，你就会发现烦恼你能断得了吗？啊，最低的这个层次，身见、边界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种错误的见解，你能把它断掉吗？这五种没有能力断掉，你入不了佛门啊，这门槛啊， 啊，哪有净土宗这么痛快？一生就成就了。我这一生寿命到了，底下一生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不再搞轮回了。还有比这殊胜的吗？没有了。这一桩事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明了，不能不争取。啊，世缘、佛缘都要放下。啊，都要无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只求清净阿弥陀佛，你就全对了。啊，经教要不要再学了？不要学了。要听古人的话，要坚定信仰古圣先贤。啊，他们比我们高明，我们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。为什么？他们对这个世界很容易知足，知足常乐，他无求啊，每一天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他就知足了。现在人不知足啊，不知足的人苦啊，知足的人乐啊。古人比我们乐，古人比我们有智慧。为什么？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我们现在的心充满了杂念妄想，杂念妄想生烦恼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回光返照啊，冷静去想想，用佛的经典做标准来量量自己，啊，自己确实是个凡夫，学菩萨道学佛法确实艰难的啊，烦恼习气断不了啊，出苦出现菩萨距离我们好像很远很远，我们无法得到啊！如果没有遇到净宗法门，还是继续搞轮回， 啊，遇到净宗就不一样了。这是稀有难逢的一个机会，你碰上了。碰上之后，能放下万缘，事出事发，统统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法门的条件就三个：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啊，信心坚定，真有。第二个呢，正法愿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下去。我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！这一生当中收拾收拾，其他念头全放下了，就留着一念啊！我就要到极乐世界我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，阿弥陀佛就来接我们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念六个字可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四个字也行，阿弥陀佛，啊，一直念下去啊，要分秒必争，不要让光阴空过。我打妄想，不如念阿弥陀佛了。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品位上升了。打妄想，要留在轮回里头。出不去，这个账要会算的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决定不能把事情搞错了。念佛是真实，除念佛之外，全错了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清楚。啊，无求真正的道行，啊，不在你学习经典多少。与这个不相干，啊，不在你讲经讲多少部不相干，真正相干的是无求，事出世间法都不求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，就造业了。我们要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然后知道怎样在一生当中成就自己，啊，无所求行非常重要。 啊，那我们今天占有这个念头，强烈，控制、支配都是强烈的欲望。这个欲望成了什么？成了六道轮回，成了三途，苦报啊！啊，贪嗔痴嘛。贪嗔痴不断在发展，在扩大，那就是你在六道里头建筑恶鬼地狱出生，天天干这个事情，你造的这个业，造三途的苦报，造成之后谁去受啊？自己去受啊，不是别人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是假的，当体皆空了不可得。可是六道众生呢？把他执着得非常坚固，以为他真有，他不肯放下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的根。大见思烦恼，大小乘显教密教都说，说的很多啊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进取、戒取、邪见，五种错误的见解。啊，贪嗔痴慢疑，五种错误的思想。这一共十个，这十个东西造成六道轮回。这十个东西通通断掉了，没有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啊，这就说明六道轮回全体是个梦幻泡影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于此事离世因果他不相信，他不能理解啊，认为这是假的，于是堕出生道啊。现在这个世间众生造无间地狱的太多了，大家不相信啊，说因果轮回这是骗人。在宗教人士欺骗人民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他们敢作敢为。啊，可是你要是冷静细心去观察，果报就在眼前，会被你看到。那些造作一些不善的人，果报现前，死于非命啊，或者是家破人亡啊，他们真看到了，看到相信。看到了，害怕了，于是乎他回头，他的善缘成熟了，回过头来有救。要是遇到净宗，回过头来 不但有救，他还能成佛成菩萨，得大利益了啊。修布施不要吝惜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没有带一分钱来啊，走了以后啊，一分钱带不去啊，啊，财物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如果对于财物生贪念心，不能放下，啊，你这一生也没做什么大恶，来生还在这个地方，不肯离开呀，这是他自己的产业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房子里头有蚂蚁，有蟑螂，老鼠，有这些小动物，它就投胎投流胎了啊！它对它贪念呢，要放下啊，决定不要占有它。什么时候能真正放下，他才能离开？你说多苦啊，这愚痴啊！